杨松，一定要挺得住，你要坚强，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啊确实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此时的潘忠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呀多了很多水草。就在潘忠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突然炮声四起呀，这个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了大桥，截断了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这些部队向潘忠发起猛烈进攻了。这个潘忠进退不能，被关起门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想来他被抓的时候啊应该还没缓过神来呢。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忠必定来救并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有想到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个时间差，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啊，有一个人来到他军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此人来并非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30万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只有10多万人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出击，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应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所料，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让耿炳文做好准备。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莫非这朱棣嫌敌人太少？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啊，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有可能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快到退休年龄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杨潘二人如切菜一样被这个朱棣处理掉时，也不仅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耿炳文确实见过世面，徐达、常遇春、 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神鬼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耿炳文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着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吧。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处，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当然呢，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呢？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对方鸽子，他亲自带领数千人绕了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般速度，他刚带兵出战，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进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于疏于战场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同志已经绕到了他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夹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着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不是胆小人，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时，他惊奇地发现了，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了30来人。几十个人就敢追数万大军，实在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要看看这些人 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发现南军停止撤退，并列队准备迎战。朱能明白了，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了，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很明显是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人貌似是冲进敌阵。事实证明啊，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他带领剩下的士兵是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是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因为耿炳文守城的本领实在太高。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记录，只怕会晕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因为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耿炳文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啊，只要自己在这里坚守不下，北军就会逐渐瓦解，到时候就能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作了泡影。当耿炳文的战败消息传到了朝廷后，朱允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此时黄子成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让李景龙担任主帅。关键时刻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成又一次误判了形势，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恐怕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文获胜的希望。这是李景龙的悲哀啊，朱棣正在自己大营里啊发愁呢。这个耿炳文呢确实是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便坚守城池不出。那么这一招呢使得朱棣焦急无比，但也无办法可施。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可以每天喝喝茶啊，浇浇花， 啊，听听戏，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呀，这个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个造反者。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以还有市场，乱世你可以造反，它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并不容易。万一哪一天这些人不想造反了，想改当良民，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当光杆司令，那可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此时，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想什么来什么呢？他跳了起来，兴高采烈的发表了一番讲演。如果要给这个讲演取个名字的话，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这个讲演共有 N 点，这里呢咱们就不列举了。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还没有打一仗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足倒，悲哀呀，真悲哀。李景龙啊，我们真的为你感到悲哀呀。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了，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 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安阳，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考古发掘证实的王朝，商王朝的都城所在。而殷墟仿佛是这个王朝的泛黄相册。商朝曾引起过无数人的遥望和想象，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商人的起源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容氏的女儿，与别人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玄鸟通常理解为黑色的鸟，又被许多学者解释为燕子。由于《诗经》并非真正的商代文献，很多人以为玄鸟生商是后人附会的故事，但甲骨文中常见的描述商朝先公高祖先亥的亥字，每每顶着一只鸟的图像。商族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是鸟的后代？在孔夫子的时代，据说这位大师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岂不足争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争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争之意。到了汉朝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也想起了商朝。当他开始编纂《史记》时，能够利用的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已经很少了。在他的《史记·殷本纪》里，殷商一章只是一个光秃秃的轮廓，包括王室世系和一些故事。及至后来的世纪里，中国的学者在研究这点幸存的史料过程中还彼此争论不休，不知道司马迁所写的到底是史实还是捕风捉影般的传说。那么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存在，这是怎样一个王朝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农民把在农田中翻掘出来的龟甲和牛肩胛骨作为龙骨出售给中药铺，将被尘封在地下3000多年的王朝惊醒。此后在小屯村近80年的考古发现，商朝这个几近消失的王朝渐渐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从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看来，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这就是3000多年前商王盘庚迁移至此看中的都城。在这之前，商朝一共使用过5个都城，这是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而就是在这里，直至商朝灭亡，273年再也没有迁徙。是什么吸引了商朝第20位君王盘庚？与几乎所有的重要遗址一样，殷墟也靠着一条河流，这条河叫环水，它发源于太行山深处，最终流入渭水。这条环水今天看起来是如此不起眼儿，窄小，河水平缓，像大多的中国河流一样，水量渐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与卜语有关的占有相当高比例，很多是卜问下雨会不会酿成灾难。可以猜想，当时的安阳雨水丰润，气候温暖。那么，环水应该是条宽广湿润的大河了。在殷墟发现了很多今天在安阳没有的动物骨骼，比如象骨，许多的鹿骨。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关于象的记载，以至于有人以此解读今天的河南。河南简称为豫，古称豫州，豫是一个人牵着象的意思，说明古时这里曾有大象生存。可以想象，商代安阳地区的环境，周边还有悠闲踱步的大象、犀牛、鹿。也许就是这里温暖湿润的环境吸引了盘庚，他们从偃，也就是今山东曲阜出发，目的地是殷，即今天的河南安阳。在一条3300年前的古道上，国王盘庚带领着他的臣民，后面跟着他们的家畜马车。那是商朝又一次大迁徙。据史书记载，商王朝自国王足以把都城迁到耿后，国民变得不思进取，贪图安逸。足以之后的南庚曾将国都迁往偃，能未能改变国势衰微的局面。到了盘庚继位，他终于又做出了迁都的决定。迁都决定做出后，商王朝很多贵族民众都起来反对，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他召集各族的族长训话，陈说迁都的意义。在上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上书盘庚里说，现在我打算率领你们迁移，使国家安定。你们不体谅我内心的困苦，想用不正确的话来动摇我。你们自己走投无路，自寻烦恼。譬如坐在船上，你们不渡过去，这将会把事情搞坏。你们诚心不合作，那就只有和船一起沉没。你们不做长久打算，不想灾害，只图安逸，这样下去将会没有未来，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同德，不要传播谣言来破败自己，也不要使让别人来玷污你们的内心。 我祈求上天保佑你们，而不是要虐待你们。我是要帮助你们，养育你们众人。在演讲最后，盘庚说：“往哉生生，今欲将事以汝谦，永建乃家。”他的意思是说，去好好生活，现在我就率领你们迁徙，去永久建立你们的家园。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盘庚的抉择是正确的，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长途的奔波之后，在茫茫环水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盘庚之前的商王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原因就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杨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兄终弟及具体的操作细则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也就是因为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盘庚因此迁都到殷。他死后，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小辛，再传弟小乙。但小乙死后，则将王位直接传给自己的爱子武丁。兄终弟及逐渐过渡到越来越注重父死子继的嫡子继承制，这使得商朝基本稳定下来，王权越来越强大。纵观殷墟的布局，可以看出小屯宫殿宗庙区是整个都城的中心，在它的周围分布有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在都城的边缘主要是墓葬区。可以推断，当时商王室在建立这座都城时还是有整体规划的。在殷都的各居民之间有较大的空白地带，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应是用以耕作的农田。考古学者认为，在城市里有大片的农田，居住有为数众多的农业生产者，这是中国早期都城的一个特点。但是，为什么这座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都城却既无郭也无城，既没有守民的郭强，也没有卫军的城垣？而商代前期的两个都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有城有郭。据考古学者考察，在我国上古时期，有些都城都没有城墙。长安封西封东遗址乃至西周封皋二京所在， 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乃周人早期的都城祁阳，目前二都城尚未发现城墙。秦都咸阳迄今也无城墙发现。可以说，中国早期城市是以宫室宗庙为主要内容的，城墙不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郭城之不存，城垣之不建，并不是说明殷墟没有防御工事。相反，考古发现在殷墟小屯宫殿区西部和南部发现有壕沟遗址。因此，由于东面和北面有环河环绕，四周形成了由沟和河构成的防御设施。如果说殷墟没有发现宫城的话，那么这条大型壕沟与环河就是能起宫城作用的护城河。向上垒城墙和向下挖壕沟其功能是一样的。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环北商城。在环北商城发现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环北商城城墙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也使许多学者陷入了困惑。有观点认为，环北商城因为盘庚所迁之因，而之前发掘的以小屯宫殿区为中心的殷墟遗址不是因，而是盘庚之后的武丁以后各王的都城所在。但也有观点认为，环北商城和小屯殷墟从区域地理概念来说，它们同属一个地点，两地相距近数里，应也属殷墟的一部分。将同一座晚商都城人为分为两座，这在先秦文献中难以找到什么依据。而武丁落户于小屯殷墟已是学界的共识。武丁是商晚期最重要的王，他的传闻轶事很多，比如启用出身卑微的甘盘傅岳为相等等。武丁继位初期常思复兴之道，某日他夜得一梦，梦中遇圣人名岳，醒后即按梦中所见，看看群臣百吏中有无长得像岳者，发现谁也不像，于是派人四处寻求，终于在乡间找到一名叫做傅显的版筑者，与梦中所见无异，于是迎回殷都，举以为相。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傅岳。傅岳为相之后，乃修政事，殷国大治，天下咸欢。武丁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为稳定社稷，武丁曾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西北方向的鬼方。武丁励精图治，使王朝由衰转盛，国力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后人又称为武丁大帝。也许正是由于武丁时期的商朝国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所以殷都都不需要修筑城墙。左传里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武丁死后可能也葬在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可惜由于王陵区的王陵大墓悉数被盗，现今已很难确定究竟哪一座墓是武丁之墓了。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古代的文献中没有多少武丁之后各王的记载，直至商代最后一位君王纣王的出现，他的故事因《封神榜》而已经家喻户晓。《史记·殷本纪》中有一段关于纣的记载：好酒淫乐，必如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以酒为耻，悬肉为邻，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人们开始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演绎的成分。最无道的商王当然是纣，乃至还把妲己作为狐狸精的化身。纣的历史作为一种耽于享乐的警告被一再的提起，在普通人的心里，这便成为了对商朝最深刻的记忆。然而在甲骨文中，商纣王也建立了不少的武功。商纣王派重兵四处征战，但是忽视了在商的西方一个诸侯国正在崛起。公元前1046年，日益强盛的西周趁商王朝重兵攻打东南、国力空虚之际起兵了。商纣王匆忙中率仅有的兵力迎战，与西周军队战于牧野，这一战打得甚为惨烈，以致血流飘出。商军因兵力不足被击溃，纣王自知无力挽回局面，战败自焚。无论如何，是纣把殷引向灭亡的。那之后不久，他的叔叔，据说因不满纣王的所作所为而自愿流放的姬子，成为征服者周朝的贵客。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他曾去朝见周王时回过一次故国的都城。其后姬子朝周，过故阴虚，感公事毁坏，生何属，姬子伤之。就这样，一个王朝落幕了。在商朝以后，那就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朝，那是孔子时时谈起并流连忘返的时代。他还谈起治理作乐的周公，那是周时代的圣人。而商朝被后人符号化了，尤其是《封神榜》的演绎，人们对商的印象只剩下酒池肉林、殉葬、妲己、纣王，我们忘记了那里光大的文明、文字，还有开疆拓土、威武宏大。商颂长发里说的如火烈烈的商朝像一根火柴，没有多少人注视过它的光亮。其实正是周人继承了殷人的文字，吸收了殷人作典作册的文化，并发扬光大。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周时代的甲骨中，有证据表明在周文王时曾有祭祀成汤、太甲等商人的先祖的活动，可见周朝对殷朝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而商人在殉葬方面是过于残忍，周人在这方面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春秋以后就很少殉葬了。商朝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平民生活艰难，奴隶没有任何地位，阶级分化严重。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商代，它恰好处在一个文明的特殊阶段，而它更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在殷墟这块曾经护佑过商王朝的土地上，无数个时代像风一样被吹散，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宫殿遗址、墓地、绿色的麦田，3000多年前的殷商都城也许并没有改变多少。在这块产生前因与后果的土地上，某些东西就好像甲骨文、青铜器一样，碰到机会它就会轻易地跨越一切障碍，迅疾地扑到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人们的眼前。只不过他留给后人的不是答案， 而是待解的谜题。 轻轻悠悠淌流水，水清动人，三三和和岁月风，风光无痕。凄凄离离春箫声，手摇青莲，永远远远一世情，情断红尘。 情多长，有多痛，我无思想，忘了你哟。牡丹花随风荡，谁去逍遥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